线，这栋被动人民主的海岸线，相遇激动那层层相互，我今天来到这的梦，我用手陪他开着整个土地的种，梦不高原来下的风，谢谢什么内容还知道听到不懂，一样浮沉和天空，跨越梦的龙登上泰山顶峰，我想起